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昏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约一切就像梦一样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离开北京的前夜，原公司的人给明航送行，他和同事米娜有过那么一次突如其来，从这以后他就再没有碰过女人。他和米娜偶尔也会联系，可当晚的激情和忘情他们却再没有谈起过。明航深知成人游戏的规则，尽管他并不深谙此道，他曾告诉自己，类似米娜这种朋友只能有一个，米娜是最后一个，而不经过大脑只用下半身思考的举动也只发生到这次为止。对感情，明航是有着自己的洁癖的。 陆泽熙他们几个总说明航没有谈过恋爱，其实大学毕业后不久他谈过这么一次，对象是他的大学同学小雅，一个野心勃勃、浑身上下充满了能量的女孩。两个人短暂同居过一段时间，明航不是没有想过要和小雅谈婚论嫁，可是对于小雅来说，更重要的并不是和明航长相厮守，小雅要的是在北京扎根，扎根、开花、结果。小雅这样描述着她的未来规划。没过多久，小雅就认识了那么一个能够帮助她实现规划的男人。小雅要的，明航给不了，最起码明航暂时给不了，而小雅似乎也没有耐心，也并不打算给明航机会。除了让小雅走，明航再也没有别的办法。和小雅分手以后，明航再也没有交过别的女朋友了，米娜自然是不算的。 此刻欧一美坐在了明航的腿上，双手紧扣着他的脖子。不可否认，欧一美是个充满魅力的女人，尽管全身的丰润是后天加工的，但是岁月和历练让她的眼睛里写满了故事。只是明航不想知道那些故事，也许可以就是发生些什么，她也颇像纠缠不休的女人，她不过是无聊解闷儿，不过是拿自己当消遣。可就是这样，明航才觉得这是多少有些恶心。 欧一美附在明航的耳边说，难道你不想吗？ 他想，他很想，没带脑子的话他早就应该把他推倒了。明航还是强忍着冲动掰开了欧一美的手。一美姐，我觉得这 不太合适吧。 欧一美松开手，那双手却没有离开明航的身体，而是沿着明航的脖子一直往下游走到腰际，继续探索。欧一美在明航的两腿之间似乎找到了他要的答案。欧一美的声音充满魅惑，你明明很想要我，不是吗？欧一美拿起明航的手，把明航的手放到了自己的胸脯上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房门突然开了。 欧一美一惊，从明航的腿上站起，整理着自己的衣服。 明航扭头，看到了方志远。穿着睡衣的方志远拿着个洗漱包。哟，我还以为你睡了呢，我就没敲门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看你也是醉了。 晚饭的时候我不跟你说过吗？我房里热水器坏了，来你这儿洗澡。这备用的房卡还是你给我的呀？房队员说着，看向了欧一梅。哟，这么晚还工作呀？哎呀，你这个老板可真够黄世仁的啊。 欧一美不自然地笑了笑。啊，明航，那我们明天再聊。 明航点了点头。其实明航房间的备用钥匙是陆泽熙向服务台拿的，又转手交给了方志远。陆泽熙似乎早就料到欧一美会出大招，让方志远找机会帮助明航解围。欧一梅走了之后不久，陆泽熙和老爸也到了明航的房间，四个男人坐在一起，喝着陆泽熙带来的红酒，打起了双扣来。陆泽熙笑着说：欧一梅不是笨蛋，这么一来啊，得知道你的想法了，这往后啊，得多少啊，也得收敛点。这位姐姐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她了。你要说他可恶吧，也不是，啊，你要说他可怜吧，又全是他自己做的。老八出了一对三，那不是有老公吗？陆泽熙直接扔出了一对二，说：“打你。”和陆泽熙同家的方志远差点急眼了：“哎哎哎，人家出三呢，你直接扔一对二啊，住搭档！”陆子琪翻着白眼说：叫什么？这叫气势，你懂什么呀？四个八。明航直接甩出了一副炸弹。老八扶了扶脑袋：哎，我这还能不能好好打牌啊？他不是要气势吗？我就给他气势。陆子琪转对方志远说：瞧见没有？瞧见没有？嘿嘿嘿，我这就把这个炸弹给骗出来了。明航摇摇头：狡诈小人。老爸直接把牌给撂了。哎，我问你呢，欧一美她老公，他就不管他吗？陆泽熙顿了顿：听说过吗？嗯，开放式婚姻。老爸说：什么开放式婚姻？对，说白了他们俩就是开放式婚姻。欧一美那老公呢，也是个生意人，比他大几岁，常年在国外，所以呢他们基本就处于分居的状态了。他知道啊，老公在国外不缺女朋友啊，他老公呢也知道欧一美不会闲着。这个事啊，一开始啊还没挑明的，直到前年他老公带着女朋友回来了，要跟他离婚。欧一美肯定不同意啊，吵了也闹了，两个人呢这才有了约定了。婚呢这辈子都不会离的，也允许各自继续精彩，只是呢逢年过节的啊，比如春节什么的，她老公是一定会回来陪着老人孩子团圆的。需要夫妻共同出席的场合，俩人还表现得挺恩爱。嘿，这么一来吧，这俩人的关系呢，嘿，倒还融洽了。哎，对了，他们还拟了一份啊书面协议，不管怎么花天酒地啊，这个家产呢一定得留给孩子。方志远摇摇头：哎呦，也真够活见鬼的。陆泽熙继续说：这个婚姻制度啊，这本来就不合理。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啊，人明航还没结婚呢啊，你少灌输你那些消极的理论啊。方志远打断了陆泽熙的话。陆泽熙戏谑地说：是是是是是，哼，现在就你方志远的婚姻美满，嗯，美的都快满出来了。明航，你别听这个老陆胡说八道，这婚姻也不是不好，就是我和老陆吧，啊，我们俩都没碰到合适的对象。就拿我来说吧，啊，我和海丽是相亲认识的，我们俩没有感情基础。老爸又转对明航说：那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，所以吧，我们俩一碰到什么事情就容易鸡飞狗跳的。离婚呢，啊，对于我来说呀，那就是解脱。至于老陆啊，那是因为番禺他，哎哎哎哎哎，别往我身上扯啊！陆泽熙不满起来， 转而对方志远说，哎，对了啊，你也别光顾着自己幸福美满了，给民航传授传授经验吧。方志远笑着说，我哪有什么经验呢，婚姻呢，就是你让我一步，我也让你一步。老八突然想起什么说，哎，不说八卦，志远，听说百成是在你房子里烫伤的，这什么情况啊？哎，你说啊，要是你们家周宁静知道这个事情，还不得拷问你啊？哎，这就是意外啊，不是啊，谁那么多嘴啊？安安告诉我的。嘿，还安安呢？怎么，你跟他，你们俩也有进展了？陆泽熙拍了老爸的肩膀一下，把你的脏手拿开，一天到晚想什么呀？啊，我叫的一声安安，啊，我就得先跟人家有什么。这姑娘不错啊，要身材要身材，那小腰啊，那颜值也高啊，最重要的是啊，人比你年轻，基础条件比你好太多了，你要是真跟他成了倒好了。我哼，离二手男他能看上我呀？哎，我看未必啊，我觉得童安安对你挺上心，要不着怎么非给你来这儿呢？那他就是无聊。你看没有，看没有，又一个不解风情的，真没劲。就你解风情，那我问你，林子轩也年轻漂亮啊，你怎么没跟他成啊？人挺好一姑娘，跟你时间也长了啊，你给人交代也是合情合理的呀。老爸，你这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不是？民航插嘴了，哎，老陆，老爸这话我举双手赞成。陆泽熙举起了酒杯说，哎，你们呢还是不懂我呀。哎，刚才我说哪儿了？哦，对了，说的百成了。哎，志远，百成怎么会在你的房间呢？啊，你说呀。你这话题转的可真够生硬的，他房间里那个烧水壶坏了。他不是，我有必要跟你们解释这个事情吗？啊，你们俩就干坐着大眼瞪小眼儿，什么都没干？方志远看起来有些不自然了。啊，我们就是喝了杯茶呗。哎，心虚了吧，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干。哎，那我问你啊，要是百成跟欧一美似的也玩生扑，你挡得住吗？方志远没有说话。陆泽熙睁大了眼睛，哟，他真的生扑你了？老八和明航也露出了诧异的表情。方志远叹了口气说，也没那么夸张。明白了，这百成心里真的还有你。别说了。方志远喝干了杯子里的酒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。有没有的都已经错过了，人哪能事事如意啊？就现在这样的生活我挺满意，真的，这么多年宁静对我怎么样别人不知道，你们还不知道吗？哎，我真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，那我也太混蛋了。我承认我没有忘记白城，但是我还得继续自己的生活。明航举起了杯子，我敬几位过来人一杯。哎呀，听你们这么一说吧，我算是明白了，我呀，得了，我还是单着好。别呀，老爸笑了起来，你要因为这个就单着了，那我们这罪过可就大了。陆泽熙呢，给自己倒满了酒说，单着怎么了？单着挺好，怎么活都是一辈子，也高兴就好。 北京晚间的培训课程刚刚结束，周宁静正往房间走。周宁静一边滑动着手机，一边皱眉。农家乐的同学聚会，方志远自然是跟他报备过的。本来他想带孩子一起去的，可是周宁静觉得孩子还小，万一有个哭闹，倒让方志远不自在了。再说了， 孩子抵抗力有些弱，刚刚回城，正在适应期，还是减少外出为宜，便让孩子外婆把孩子带回家了。这倒好，同学群里他们发的照片居然百成也在。早知道这样，应该让方志远带上孩子的。周宁静隐隐有些懊悔，却没有办法去质问方志远。本来嘛，既然是同学聚会，他百成也是同学呀，他的来去是他的自由，岂是方志远能够控制的？手机再一滑，有方志远给他的留言。没想到人还到得挺齐，安文、百成他们都来了。周宁静一笑，略感心安，最起码方志远还有个报备。他一路快走到房间门口，只见房门口站着个人，是麦克。 麦克晃着手里的餐盒，给你带的夜宵。 周宁静点点头，报以微笑。 麦克把餐盒递到了周宁静的手里，转身就走。 看着麦克的背影，周宁静知道他的隐忍奏效了。这些天他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麦克确实非礼过自己，但是他只对麦克如前保持着恰当的距离。麦克倒比过去尊重周宁静了。周宁静没有主动提出，便给他引荐了不少总公司的高层。回到房间，周宁静打开了餐盒，是几只生煎包，生煎包还是温热的，一口咬下去是浓浓适宜的汤汁。他从房间的小冰箱里取了牛奶，想了想又换成了啤酒。紧绷着的神经撑了这么多天，此时此刻的放松实属来之不易。周宁静本想给方志远打个电话，拿起手机却又作罢。算了吧，生活已经够辛苦的了，他们俩都需要放松。 方志远这边，鲁泽西带来的两瓶红酒已经见了底，四个男人东倒西歪地睡在了一起。老爸和明航已经鼾声四起了，陆泽西一个翻身看到方志远在把玩着手机。干嘛呢？还不睡啊？方志远笑了，睡不着。哎，你那项目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哎，有什么能帮上的？哎，你尽管开口啊。暂时还不用，有件事我得提前跟你说啊，现在呢还能帮你啊，这往后啊我还不一定会怎么着呢。嗯，怎么了？方志远说着从床上起来，看向了陆泽西。陆泽西也睡不着了，爬起来坐在了沙发上。志远，我也遇到点事情，你倒说呀。我那医院的大股东老齐，他想卖了医院，你也知道医院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。他要是卖了医院，我可就什么都没了。嗯，这医院不是经营的挺好吗？不至于吧？是啊，我也纳闷啊。你说这老齐啊，上个月我们开视频会议的时候，还让我做下半年的规划呢呀。哦，你是不是？哎，我这么随口一问啊，哎，老罗，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陆泽西凝神，别说，真有那么一个，我刚知道。要说谁有能力暗地里搞这种小动作，只有他了。到底谁呀？田凯，田凯，潘宇的老公。对，这潘宇都跟你离婚了呀。你们俩能有什么梁子？哎，你不会是和潘宇你们俩又好上了吧？我和潘宇？陆泽西压低了声音， 在他和田凯结婚前的那个晚上，我们……哦，方志远摇了摇头，刚好让他给逮着了。不，是潘爷拍了个视频，对，就是那种视频。这不是有病吗？你们俩，哎，搁这视频，这都多少年了？啊，这田凯干嘛呀？秋后算账吗？现在啊，这潘瑜想跟这田凯离婚，要孩子的抚养权，这田凯呢就拿这视频要挟他呢。陆泽熙说到这儿，忽然一个机灵说，哎，你赶紧的拿手机查查，查韩国 HIO 健康医疗集团。你自己不要手机吗？我充电呢。 陆泽熙一边说一边抢过方志远的手机。陆泽熙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了韩国 HL 健康医疗集团，当看到中国区新任负责人的时候，他愣住了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。 我记得， 我快忘了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春天的鲜花》，高山作词，吴廷江作曲。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，在话语中感受力量，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，与宁静中品味乐趣。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，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，与您相约 9月10号正式上线。 燃情最美文字， 聆听时代风华。 又是一年秋高气爽，金风起处，故乡虽隔千里，心却紧紧相连。又是一碗月圆花好，团聚之时，古今过往千年，情却始终未变。 月圆京城，情系中华。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，敬请关注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调门儿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最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唱歌自飞仙？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八七点六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月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，一切就像梦一样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陆泽熙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了韩国 HL 健康医疗集团。当看到中国区新任负责人的时候，他愣住了。方志远看了一眼手机，感到很纳闷。 田磊，这是，嘿，田凯的姐姐，可以啊。这小子跟我玩阴的，不正面交锋，甚至犯不着自己出手，啊，搬出他姐姐来玩我。哎，你别着急啊，事情可能没你想的那么复杂。哎，要不然你去找找田凯，跟他解释一下。跟他解释？怎么解释？啊，不好意思，在你婚礼的前夜，我睡你新娘了。不是，咱们俩来好好捋捋啊。你看啊。这个事情发生在几年前，就算他和潘瑜现在闹离婚，他拿视频要挟潘瑜，这还说得过去。可是他找你算这笔账，这是不是有点晚了呀？陆泽熙皱了皱眉说：“难道他知道潘瑜来找过我？什么？潘瑜找你？是啊，潘瑜来找过我，带李深的伤，就是这小子干的，这人渣。”你跟潘瑜没发生什么吧？陆泽熙摇摇头，没你想的那么混蛋。哎呀，那还是说不通了。哎，你说，他把我往绝路上逼，是不是想让潘瑜没有退路啊？嗯，这怎么说呀？哎，你想啊，潘瑜要真是净身出户了，以潘瑜的性格，啊，是不是会来找我呀？我要是连自身都难保了，那还怎么帮他呀？这也太毒辣了吧。但这事不跟潘瑜留活路啊。不行，不行，陆泽熙的脸上充满了忧虑。 我得想辙我。鲁泽西说完了，站起来就要走。哎，老陆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回城。现在，对，现在，马上。我得回医院。我得想辙去我。那也不是现在呀，你这喝了酒了，也不能开车了呀。鲁泽西掏出了车钥匙，往方志远的手里一扔。我这车，明天让老爸给我开过去。我叫个车。哎，我说，别冲动啊。 不冲动，志远，时间不等人呐。 鲁泽西说着，拉开房门就跑了出去。跑了几步，他忽然回头说：“哎，志远，这些事儿啊，先别跟他们几个说啊，不想让他们跟着担心。”我知道，知道，我陪你下去等车。 直到鲁泽西上了车，方志远才折回。经过农家乐的小花园，他一眼就看到了长椅上的百成。百成已经换了件宽松的黑色衬衣，独自坐着，正玩着手机。方志远正犹豫要不要和他打招呼，百成一眼就看到了他。百成笑着站了起来：“老陆，这是要回城？”“ 啊，你得看到了。”“ 你们俩刚从这儿经过，我就看到了。看老陆心急火燎的，我就没有招呼你们。哎，出什么事了？”“ 他那个医院啊，临时有点急事要处理一下。”“ 哦。”百成点了点头。“ 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啊？”“ 现在不是有两个人了吗？” 方志远有些尴尬。 百成一笑说：“啊，志远，对不起啊。”“ 嗯，怎么突然说这个呀？”“ 我不应该那么冲动的。我对我的行为感到很抱歉。”“ 别这么说，白城。”“ 志远，你能陪我说会儿话吗？”然后白城指了指长椅。 方志远走近了，挨着长椅坐下，百成便也坐下了，两个人隔着半个人的距离，挨着长椅的两头坐着。“ 这些年我的日子并不好过啊，我不是装可怜，我也不觉得自己可怜，就是想和你说说话。”百成轻声细语的。“ 好，你说。”“ 你知道我父母为什么会闹离婚吗？” 方志远摇了摇头。“ 我妈生病了，抑郁症，情况很不好。因为这病，我妈变得幻听，疑神疑鬼，对生活失去了信心，跟我爸的感情也就变得很糟糕。我当年离开某城是陪我妈妈去广州治病。”“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”“ 志远，当时我20岁不到，我想得很天真，总觉得我在你面前应该是美好的，哪怕我要离开你，我不愿意你知道这些。这些在当时的我看来是一种耻辱，因为我妈妈变成了一个疯子。”“ 百成，你应该告诉我。” 百成挤出了一丝笑容。“告诉了你又能怎么样呢？”“ 最起码你不用独自承受这些。”“ 志远，我不需要你帮我承受什么，我们之间的那份美好也经不起这些，所以我宁愿消失在你的生活里。这次回某城是因为母亲去世，而父亲年纪也大了，当然还有我自己的原因。我在广州过得也并不顺遂，交过几个男朋友，可是都无疾而终。上一段感情对象是我工作的那个医院的医生， 本已论及婚嫁，可是 医生，那不是挺好的吗？ 可是我总觉得心里还有什么没有放下，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自己。刚好父亲来广州找我，要我回来帮他经营餐厅，我想也许是时候回来面对一切了，面对那个真正的自己，面对你。 对不起白长，我 你从来就没有对不起过我，当年是我选择离开的，我下午的鲁莽是情之所致，也是太过冲动，但我真的很想再抱抱你。我跟我自己说最后一次，这之后我将告别过去，开始新的生活。 方志远看向了白城，靠近了他。白城，如果是这样的话。方志远顿了顿，伸出了自己的手臂。 周冲酒醒了，回想起他和季兰的争吵，季兰是如何不留情面，他又是如何掀翻了饭桌，只觉得头脑发胀，懊悔不迭。他正躺在二楼的一间客房，地板上还有擦洗过的痕迹，想来他肯定是吐了。本想在老同学面前显摆一番，倒出了这么大的丑，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大发了。周冲走出客房，想去自己住的那栋小楼。一楼服务台，一个女服务员在打盹，看到老板出现了，才强打起精神。 周冲问他：“老板娘呢？”“ 走了，回城了。”“ 我那同学呢？都睡了？”“ 好像都睡下了。”“ 什么叫好像啊？”“ 刚才有个女的往外走呢，我问了一句，她说出去透透气，还有两个男的急匆匆走了。我刚才犯困，他们有没有回来我没看到。”“ 花钱雇你来，不是让你睡觉的。”“ 哦。”女服务生有些漫不经心。 周冲更生气了，却只能点到为止。这个年头，长得周正点的女服务员也不是那么好找的了，但凡有点门路，哪有年轻女孩愿意干这个的。周冲强压着怒气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以后注意点啊。”见双手背着，大踏步地往外走去了。客房中心和他的小楼间隔的不算远，但是要经过一个小花园，花园里两个抱在一起的人影让周冲止了步。周冲纳闷，会是谁呢？欧一美和明航吗？肯定是这俩人没错啊，是个人都能看出来欧一美对明航是有意思的。不对呀，不对呀，从人影上看倒更像是，哦，是百成跟方之远。他正准备离开，没有想到百成和方之远也看到了自己，一时间几个人都有些尴尬。百成愣在了一边，方志远朝周冲走了过来。方志远问：“你醒了？”“我是路过。”“不是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让你们看笑话了。”“我这没有的事啊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”“是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”周冲听了这个话，不免拿眼睛去看不远处的百成。 百成淡定了许多，反而微笑着朝他们走过来。“啊，外面怪凉的，我先回房了。” 等百成走远了，方志远才说：“不，周冲啊，你看刚才这个事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说完了这个话，方志远就后悔了，他好像也犯不着跟周冲解释那么许多，只是他就是害怕节外生枝。周冲拍了拍方志远的肩膀说：“都理解啊，理解理解。”话已经说出了口，方志远只好是继续解释了：“不是周冲啊，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 老同学，说实话，你们怎么着我没兴趣，我也没多想。真的要琢磨，我也得有这个时间精力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啊，就这农家乐，就这几栋房子，嘿嘿，你现在看着还是我的，也许你再过几个月，指不定就是谁的了。嘿嘿，你别说这些话，还没到那一步呢，倒成了方志远给周冲吃定心丸了。周冲摇了摇头，无奈地笑了笑，从裤兜里掏出了皱巴巴的烟盒，抽了一根给自己，又看了方志远一眼，也抽了一支给他。方志远犹豫了一下，接了过来。烟雾里，两个男人就站在小花园，自顾自地抽着烟，相对无言。直到抽完了这根烟，周冲才苦笑着说：“志远，其实我刚辞职那年呢，我真可以用胸怀大志来形容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恨不能自己变成第二个马云。啊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啊，看我现在事业不顺遂，家里呢，嘿，那吉兰什么样一看着了，他是一点体面都不打算给我留。其实啊，你就是自己多喝了两杯，怪不得人家纪兰，我们这些老同学在你们这是连吃带喝啊，人没多说半句不是，反而是热情接待。就你这老婆啊，拿我们当上宾呢，那就是因为她心里有你呀，她敬重你呀，对不对？晚饭的时候，难听的话可是你先说的，话头是你挑的，对吧？哎，你可别不认呢。这倒是。两口子过日子嘛，相互理解一下啊，回头跟人家认个错，以后凡事都跟他商量。周冲虽然点着头，心里却想，哼，你方志远还在这教我经营婚姻呢，就你刚才干那事儿啊，跟前女友搂了抱抱，不清不楚。我周冲看不上你这虚头巴脑的劲儿，什么模范夫妻，私底下这当丈夫的还不是跟别的女人乱来啊。反倒是周冲自己对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向往过，但也只是过过嘴瘾，看起来挺不正经的，呵呵，可是他呢连逢场作戏都没有过。因为跟纪兰吵了架，出了丑，周冲本来心里挺堵得慌，可看到方志远和百成，他却有些释然了。妈的，这还没一个上不得台面的烂事情。这么想着，周冲一脸的轻松，便又和方志远随口聊了几句，这才各自散去了。 百成回到房间，躺倒在大床上，回味着方志远的拥抱。方志远的手虽然隔着百成的衬衫，但是他却结结实实地感受到了那两双大手掌的温暖。百成摸着自己有些滚烫的脸颊，不禁浮想联翩起来。12年前的种种翻滚上心头，就好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方志远。百成本想更进一步，但是他也明白还没有到时候，就跟广东人炖靓汤一样，食材备好了还得看火候，有的靓汤就得用文火慢慢的熬，熬着熬着味道就出来了。至于现在，他还没有什么胜算。如果这是一场属于百成和周宁静之间的战争。这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，百成心里一阵雀跃，整理完头发赶紧开了门，看到门外站着的是安文。百成的脸上露出了几分失望。安文推门而入，百成，我想跟你谈谈。哟，干嘛呀？一脸严肃的样。我都看到了。嗯？百成有些紧张。你看到什么了？我看到你刚回房间，我想着你还没睡，于是我就过来了。 阿文，你有心事啊？哎，是啊，是刘易斯。知道知道，你那个编辑男友，他怎么了？刘易斯可能要去上海工作。哎，刘易斯不是自由职业吗？在哪儿都行吧，干嘛非要去上海呀？刘易斯的一个朋友在上海开了一家影视公司，想让刘易斯过去帮忙。百成说，那也不是一件坏事，你可以跟刘易斯一起过去啊。安文看着百成说，你忘了还有闹闹呢，闹闹现在虽然跟着陈红，那我毕竟是孩子亲妈呀，就这样还一个礼拜最多见一回呢，要真去了上海，那我还怎么和孩子培养感情啊？那可就怪不得别人了，安文，是你自己圣母心，折腾了半天，抚养权还是没有拿过来。我说了，我那不是圣母心，不仅仅是圣母心，也是为闹闹好啊。你想啊，孩子跟陈红感情那么深，我冷不丁的把他要回来，那搞不好孩子以后长大了会有童年的阴影啊。你看你，安文，一边是男朋友，另一边是孩子，这可真够难的了。我要是开口，刘易斯肯定会留下，但是我呀还真不想这么做。你这可有点变相秀恩爱了啊。哎，我说真的，你想啊，刘易斯一直想跟我结婚，是我死活不同意，我这已经是在耽误他了。现在刘易斯的事业有了更好的发展，我要还耽误他，那我也未免太混蛋了吧。安文，感情呢有时候哈，就应该自私一点。别的不说，就说一点，刘易斯要真去了上海，你们俩就算暂时分不开，可是异地恋，异地恋是很考验两个人感情的，有好多恩爱的情侣可是都死在这上面了。这时安文抱过一个枕头说，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别说了，我都烦死了。哎，百成，今晚我就睡你这儿吧。哦，欢迎。呵，我看你倒心情不错啊。还行吧，百成还是笑着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 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， 抱紧。